少人在一起的人，只问爱你有几分。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。哦，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，现实总是太残忍。我早已付出了灵魂。 以前呢，我总认为说最美好的就是相遇，后来才明白其实难得的是重逢。很高兴又可以和你相遇在电波当中。我发现呢，我现在真的是心态老龄化了，开始喜欢一些七座的商务车， 坐着挺舒服的，然后拉几个朋友一起去钓鱼，喜欢带花园的那种房子，可以种一点我喜欢的西红柿、辣椒之类的，然后夏天呢整一个凉拌菜，可能是因为人到中年了会喜欢实用一点的东西，你觉得呢？ 淋过淋过的雨，吹你吹过的风，比风雨还亲密，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，拥有一样的回忆，心想着你，眼看着你，就像贴近自己，傻的笑的就好像你，像你一样甜蜜，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？哦、oh, yeah,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、我想你的难题，你写我的日记比爱人还亲密，我还没说可惜，你已经在叹息，不可思议的默契，心想着你，眼看着你，就像贴近自己，不爱不得拥抱，感觉会越来越熟悉，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？哦、oh, yeah, yeah,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、 人是这么形容缘分的，说如果你做错了某一道题呢，第二次遇到了另外一道类似的时候呢，做对了，并不是因为第二个更简单，或者是你更擅长第二个，只是因为它是后面出现的，前一个就是错过的，第二个就是正确的，跟题本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，这样的结果呢是没有办法预料也没有办法控制的，所以说 timing 大概就是缘分，就是在当下你会做那个选择，在另外一个时间不会做这个选择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呢？ 宁静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，心里头有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，我可以假装看不见，也可以偷偷的想念，直到让 很多小伙伴呢问我现在工作忙不忙，其实现在每天都觉得非常的忙，但是忙碌的感觉呢特别的好，觉得没有辜负早上化的妆，也没有辜负中午吃的饭，也没有辜负晚上牺牲的睡眠时间，所以我觉得人一定要前进才可以。 为在电波当中再次相遇呢，很多小伙伴会珍惜我，结果并没有，还是该怼我的怼我，该损我的损我。但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因为对我越客气，就证明你越不想和我有任何关系，你越爱跟我开玩笑，就说明你跟我越熟啊，所以一定要保持哦。 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

诉他我在等他，我走遍天涯海角找不到他，谁看到过他遇见他，快让他给我一个回答，别让我惦念着他，我走遍天涯海角找不到他，谁听说过他知道心早日回家，告诉他世界在哪，有我牵挂。 你有没有过很认真的发了一条朋友圈，这条朋友圈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，然后你会盯着那个屏幕数着赞，然后数到对方点赞的那一刻你就松了一口气，或者是对方评论了之后你就会松一口气，之后哪怕是有10000个人评论点赞都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说，就是别人的赞都是黑白的，而那个人的赞是彩色的。 谁能够讲天上月亮电源关掉，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，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，爱了以后又不切可靠，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，有种不真实味道，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，到对方心底敲一敲，体会彼此什么在最需要，别再寂寞的拥抱，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照得太明了，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，爱了以后又不切可靠，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，有种不真实味道，到对方心里敲一敲，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，别再寂寞的拥抱， 现在大家每天打发时间的方式大概就是玩玩手机，刷刷朋友圈，玩玩游戏，有没有？当我打完一盘王者荣耀的时候，别人已经看完50页的书了，或者是做完半套试卷了，或者是欣赏了1/6的经典电影了，或者呢是查好了出国游玩的攻略了。到这里呢，你就应该明白为什么王者荣耀没有我打得好了，因为你把时间付出在了这里，自然会收获不一样的风光嘛，是不是？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如今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全不退。 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。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。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又飞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。吹光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肯沉淀。 我依旧在追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却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。 网上看了一个段子，他说哎，你们不是说月薪3000至5000吗？为什么现在不仅不发工资还要找我要钱？然后老板就告诉他说，对啊，3000减5000等于-2000嘛，是不是超冷的？但是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的确工资真的是不够花，有没有？永远都是负数，一起默默抱头痛哭好了。 一辆车天空回到平常州，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间守，我想干了沉默回得更冲动，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。在一起找分开了找，只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却走，你离开后我的承受将是够的足够，再爱过了才有 讲究，你说你不懂我为何在这时牵手，我塞干了沉默回来很冲动，就算再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，在一起找分开了找，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， 虾的正确打开方式呢，就是男朋友给女朋友剥好了串上，然后用杯子呢装一勺十三香的酱汁儿浇在上面，然后嘛就等你称赞了。别人家的女朋友真的好幸福，有没有？希望你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他。晚上说吃的是不是不太厚道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宵夜是什么，可以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今天晚上发的直播帖，跟我们一起在线互动。 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，阴天傍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再来，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，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，等的人他在多远的

看不清的脚印，天空落下这伤，也在为我牵挂，把爱葬在沙里，还有你的消息。你走了就走了，不要想起。 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，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，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。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，对爱无计可施，这无味的日子，眼泪是唯一的奢侈。 雨都停了，天都亮了，我们还不懂这爱情路究竟带我们到什么地方，是要持续仍旧珍惜，还是回到原地？如今此刻的我的确是有一点疲倦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据号称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已有两年，两年来本市出动超过350,000监督人员检查17万多户次，其中876家单位被罚款共计244.7万元，3547人因违法吸烟累计被罚款18.54万元。经典969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民政部门力争到2017年底将北京市所有城乡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全部纳入有效监护范围，杜绝留守困境儿童无人监护现象，有效遏制监护人侵害留守困境儿童权益行为。森林是现代化城市不可或缺的有生命的基础设施。5年前，北京市启动了平原地区100万亩造林工程。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获悉，5年间新增林木117万亩。去年起，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电价持续下调。近日，国家电网公司再发消息，已征收50多年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近期被取消，此举可使我国平均每度电降价约1分1左右，按全国销售电量计算，可节约全社会用电成本约350亿元。 冲岁月静静远飘， 说多么的费解，我爱看这世上有多大，可惜世界转变太快。当我厌倦，再没法走。默默哭叫，我要当天所有，感触世情幻变，猜想以后不该只有远远的星宿。 飞的歌曲《长大》，在韩剧《请回答1988》里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：大人们也会疼，大人们只是一直在强忍着，忙着做作为大人应该做的事情，用故作坚强来承担年龄的重担。当孩子有成长的烦恼，做大人也有无法避免的承担。虽然曾经的我们都是豪言壮语的，长大后我们都会发现失去的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的人会告诉自己，曾经的梦想应该已经一点点被我们放弃了，还是学会面对现实吧。可是现实又是什么呢？现实和梦想注定会分离吗？969都市夜归人，这首歌曲依然叫长大，也是我学生时期很爱听的一首歌，来自于反光镜乐队。 节拍不应该制造更多的意外，唱出那些不再感动的歌。我盼望最好永远不长大，我向往躲开岁月的惩罚。留不住的时光，擦不掉的伤，推开那扇遮住光的窗。是谁改变了属于我的模样？是谁吹灭那传说中的神话？站在时光搭建的舞台，却不再看到熟悉的路牌。多么无奈，多么实在，默默存在。 的爱情是不容易更改，却徘徊在梦想的门外。时光擦不掉的伤，推开那扇遮住光的窗，是谁改变了属于我的模样，是谁吹灭那传说中的神话，我愿换上那最动人的衣裳，只为等待那最闪亮的出发。长大遮住光的窗，是谁改变了属于我的模样，是谁吹灭那传说中的神话，我愿换上那最动人的衣裳，只为等待那最闪亮的出发。长大长大我盼望最好永远不长大，我向往躲开岁月的惩罚，啊， 心，永远

打开那上锁的心扉。快乐不需要被包围，不需要擦眼泪，痛快的哭一回。 我掌握。

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瞬间突然就意识到自己不是个孩子了，就跟立地成佛一样。长大是一件好事，世界不再模模糊糊，我们有了明确的主张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可以去追求，肌肉可以更加强壮，能够承担责任，也因此得到自由。但是孩子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拥有特权，没经历过残忍，没经历过绝望，不太用付出就能够得到，不用分对错，也不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人们偶尔还是会幻想继续做孩子，不长大的特权看起来成人都没有。 这次你却说带我走，